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这个电乐的第一个和弦和第一个钢琴的音色的音头出现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城市忙碌的节奏当中来到了我的直播间。也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晚上在22点到23点抽出你宝贵的时间，信任的来到10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亲爱的你晚上好，欢迎你光临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深夜电台直播节目10点大陆机。每一位光临的朋友都是缘分的聚焦。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有一个节目叫焦点访谈，那个焦点会被夜色放大。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呢，很少人会主动的去听一个人讲这么多的话，因为白天太忙太碌，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自我营造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气氛有一点点不真实，但我们也无法摆脱那样一个节奏。到了深夜的时候，我们来到10点大陆机，我们慢慢聊，走心的那种，不设防的那种。每当我在21点20分或30分左右走进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大门的时候，我会听到两个熟悉的声音，是我们的导播准哥来了。我说嗨，你们辛苦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招呼，就好像开启了我一晚整个节奏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感受。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在10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就是淡淡的慢慢的聊天，摘下我们白天的面具，扔到那个布满灰尘的地方，洗把脸，涂上你非常舒适的化妆品，晚霜精油，你也可以贴一个保湿的面膜，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谢谢所有正在现场此刻已经进场的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通过下载 APP 花椒搜索关注10点大陆机。谢谢一片江南半城烟，谢谢过分喜欢浅墨兮兮雨儿游泳的云，你们都在我很开心，还有稻草人，谢谢你送我的小礼物，我整个人都非常的快乐。好多人问我，准子每天晚上一周有5天10点到11点都在高度的思维敏捷的交谈当中，你累吗？你说我不累呢，我又不是一个机器人， 我不是蔡明啊。但是你要说我享受吗？我真的这一个小时我会塌下心来去沉浸在我所预设的电台和视频直播的节目当中。有那么多的朋友，曾经我也当过歌手，我在酒吧唱过歌啊，我也曾经预想过，如果酒吧里没有人，酒水声音很冷淡，只有我一个人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也要完成我的工作。有音乐，只要有音乐，我整个人就会很快乐。我每次进直播间的时候都会反复考虑节目怎么才能让大家觉得好听，选的歌曲反复的去筛选斟酌，能让这个夜色变得不一样，能让所有发声的歌手我选的歌曲在夜里会有发光的部分，似曾相识的歌词和旋律是否能打动到路过的人，这些都是我在想的。你所需要做到的是来到我的节目，看到了我，听到了这个节目，举手之劳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朋友。每晚都有一个固定的话题，对我来说每晚都要想这个话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聊四个关键的字，以为忘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强大，可以忘记很多，怀念的，不舍的，深情款款的，我们一定会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桥段里不由自主的心生想念，那个忘记突然就被拎出来，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不想，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千万压住，压了半年一年，忽然在一年零一天的时候，第366天，突然因为一个桥段，砰，还给你365天的祭奠。那个量变和质变的冲突和巨大的情感漩涡，你是控制不了的，因为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或许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谢谢老几位的点赞，送我的小心心，送我的小礼物。今晚的以为忘了这个话题，从安七炫的这首面具开始。 想念突然哽咽，也说不出细腻，泪水慢慢堆积，失去心中能力，谢谢你穿出一九元的你，无力挽留我的呼唤已经淹没在结局里，心已经被撕碎，散在空气里飞，像花朵已枯萎，无法再次收回，从没有让你感觉到快乐，原谅我心中疯狂的执着，不要回头看我，不要恋恋不休，抱着离开我吧，以后好好过吧，眼前你越来越远，骗自己让你更远一点， 这么迟钝的我可能有点懦弱，让你选择逃脱也是这样没错，忘记所有经过，宁愿在痛苦中笑着梦，要把回忆慢慢的遗落， 请照顾好自己，现在说对不起，曾经有过甜蜜，为何还要离去，离开前请结束我的生命，失去了你一天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你知道现在我已不能退，走到无法挽回快要崩溃，你却还能从容面对，怎么会是我哪里不对，你为什么 经过，宁愿在痛苦中笑着梦，要把回忆 在失去里获得成长，在成长里又接受失去，人生就是频繁往复地往前走，不要埋怨自己，也不要悔恨他人给予你的伤害和背弃，慢慢看，慢慢走出一片新的人生呢。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虽然我在用花椒每天晚上带给大家直播的节目，但是我对花椒的很多操作的细节并不是很明了，我完全不知道。我看到了潜心默默分享了主播未上热门做出巨大贡献，为什么分享了主播就会上热门呢？ I am not sure，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非常感谢潜心默默对于分享节目的大力支持。一天你的工作、学习、感情都是在不停的更迭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年龄的增长会忘了一些自然而然的事情，比如说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吃的找吃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经常有，拿着钥匙问，哎，你看到我钥匙放哪儿了吗？哎，我刚才还拿了，找不到了。这是一种非常有好玩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的变化。有些人会以为忘记一个人会在梦中反复的梦见他，然后你并不会告诉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也许你一直维持的那个形象是很坚强很独立的个性，忽然脆弱起来会被你的朋友甚至家人担心到你怎么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撑久了之后会很累，那个巨大的反弹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我曾经就有这种体会，把自己封闭的太久，一旦情感释放的时候会对那个看到你情感释放那个人会害怕，说你怎么了。所以做事你要不温不火的，不温不火的同时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对象感、尺寸感、方寸就很拿捏的部分哈。CEO TM 你好，北京朝阳区的朋友，你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在地铁里，现在已经22:13，地铁还是有很多人吧，你有没有座位？身边的人在看书看手机，还是有一点倦容挂在他们的脸上。你一定戴着耳机对吗？谢谢网络，谢谢互联网，让我们的内心可以迅速通达在一起。在你转站在你换乘的时候我会陪着你，一晚的音乐会伴着你的路回到你的家。潜心默默，谢谢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游泳的云你在对不对？来说你的感受。他说有一天在东四一条过街天桥上，有一个擦肩而过的男孩看着特眼熟，总觉得认识，想了半天想起是，我以为是学长，当年检查眼保健操，他每次站在我们班门口就看着我。有一天他忽然说，我能亲亲你吗？哇，厉害哦，我吓得跑开了，一直躲着他，没想到这么不经意的，哇，就是那种感觉，碰到之后心里狂跳很久。他看到我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可能也没想到之后发生了什么呢？这是一种擦肩，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擦肩而过，但是每个擦肩而过的回眸，如果相识超过了5秒钟，你一定要珍惜这种擦肩而过，就有50%-70%的可能你们会再次遇见。这个城市那么大，能擦肩而过 然后互相有火花的产生，就是难忘的生命体验。谁都有过吧，去逛街的时候，图书馆，食堂打饭，去商场，步行街，很多地方都可以邂逅一段美好的情感邂逅，挺纯的，纯纯的感觉。很多年之前，我没来到北京之前，我在山东的家里看过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你应该记得主演是谁吧？陈坤，还有一个女生，你应该知道她是谁吗？《金粉世家》的女主角是谁？董洁。我记住了这两个演员，也记住了三宝、沙宝亮还有何璐。你可以，一个优秀的电视剧，那个时候的选择又少，没有互联网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晚上吃完饭做完作业，陪着爸爸妈妈看看电视剧，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喽。没错，钱西某某金燕西，对，燕西。我忘记董洁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是很好听很好看的一部电视剧，也谢谢三宝先生在那部电视剧当中非常到位的弦乐的编写以及沙宝亮的暗香的演唱。但是我对何璐那首让他降落印象很深刻，因为三宝曾经说过，说何璐你就是当我的歌手，你不许参加任何的商业。何璐现在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那首歌我深深的记住。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能让一个人自由落体，也是一件大爱的表现。我喜欢这个编曲，就像你开着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远方就会出现那种如水如雾一般的景象，有一个人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他忽高忽低，你认识的。 他没有眼 繁华太多，对吗？ 人影交错，擦肩而过。他走过，唯独他走过，让你停下了脚步，沉默，两颗心不再沉默。 少让它降落在你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十点答录机，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欢迎你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呢，这个城市都有它度过的方式。有的人选择独自一个人宅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现在有多少人还坚持写字这样一个习惯？我在坚持。写字的时候会想到每个字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传达的情感。因为我的节目的需要，我每天都会写很多的字，手写的哦。你们所有的在我的直播节目当中看到的那个每一张写有字的这样一个模板，都是我用手写的，积累了很多。如果有机会我办听友见面会的时候，我会准备20张在现场，你抽到哪张我给你读哪张，我对着你的眼睛读，面对面。想到这个画面，觉得很感动，很期待。如果在街上遇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他一定跟你的生命有交集。我也好期待遇到他，可是却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很小，但真的这个世界又很大，小到一天能碰到一个人3次。哎，你好，又遇到你了。哎，真我们真有缘分啊！3次，大到一辈子不会再遇见。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如果遇到一个曾经跟你有生命交集的人，你会怎么办？我们老说，假设你遇到一个之前的陪伴、之前的恋人，你会很潇洒地跟他说：“嗨，你好。”你会很紧张的掩面走过，还是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我如果再遇到那个人，我会怎样对他表达。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很有礼貌的，像当时我第一次见他那样，经常的说：“嗨，你好。”我是个有礼貌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有一点羞涩。你过得好吗？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最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 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呢？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蔡健雅呢是非常会唱都市情歌的新加坡歌手，新加坡有非常多会唱歌曲的人啊，孙燕姿、蔡健雅、林俊杰，很多我们可以想到很多，范文芳。在我的印记里来说，唱情歌很高级的人，他一定有生活的经历，不然怎么通过一首四分钟的歌曲让听到的人产生无限的共鸣，也因为一首歌博得了关注，应该不叫博得，受到了关注，应有的关注。我们说一个好的歌手，一个好的演员，他会塑造角色，在他认为的歌词和剧情当中加入自己内心真实的部分，这就是好的东西。那一个好的广播节目，一个好的视频直播节目，承蒙大家的关照之后呢， 这个说话的人说的每一句话又必须走心，不虚假，不虚伪，也不做作。我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我能听得出来我说的每句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别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在夜晚敞开心扉，彼此坦诚。时间来到了22:31:39，承蒙你还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屋子里，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心和心彼此的敞开，一排又一排闪亮的眼睛和灵魂，照亮寂寞的夜。以为我们会忘记的事情，也只是以为。有些事情是可以拿出来想的，而有些事情却不一定，对吧？你好好问问你自己，哪些是你敢拿出来与别人分享的，哪些是你不敢对自己说的。我想最了解的你那个人应该是爸爸和妈妈吧。如果曾经有这样的恋爱关系，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曾经带那个人回过你的家，见过你的父母，你也见过他的父母。本来也许六个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彼此的勾连，可是却没有在一起。我们会说缘分这个词，有时候就是有缘无分，有缘遇见，没分相聚。但我心里相信，那个跟你可以长久在一起的人，一定是修了很多年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的人。生命的馈赠和礼遇当中，你们有脱不开的关系。你找到那个人了吗？你是不是曾经也对着满天的繁星，或者是在海边和空旷的一个场景当中问他在哪里？或许他已经离开你们熟悉的城市，你们经常去的咖啡馆、小食店、路边摊、图书馆、电影院。张学友，他在哪里？我曾经在 KTV 唱过这首歌，我没有在录音棚录过这首歌曲。反正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同身受，我也挺开心。嗯，他在哪里？ 我收拾行李，准备要离去。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在没有人了解我的城市里，我明白从今以后只能靠自己。我伤心地往机场走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 亲爱的朋友，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天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的孤寂，说给谁听？最想找个人聊聊。在哪里？我伤心地往机场走去。我告别了我最爱的 city。 亲爱的朋友， 请别为我担心，我已学会怎么照顾自己。 天在下雨，下着大雨，好像是代表我的心。我不哭泣，我不伤心，只要给我拥抱就可以。站在这里，想着过去，最爱的人都不在一起。我不生气，说给谁听，只想找个人聊聊。 心里，在你的梦里，在你经常去可现在不敢去的街头巷尾里，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刚呢跟着这首歌唱了一下，我觉得有时候唱歌会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啊。有人听到我的歌声吗？你会听到张学友的演唱当中夹杂了一个很投入的人在夜晚陪你唱歌。嗯，来看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啊。我不说他的名字，他说有天我逛街啊，在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我遇到了前男友拉着女朋友逛街，装作视而不见的擦肩而过，走在另一条街上，我们打了个照面，没有寒暄，但藏不住的秘密，就像深冬的大雪过后那云层也藏不住的阳光一样，非常温暖，也像藏不住看见他的时候囚禁在内心的波澜冲不破的那层枷锁。那段时间我学会用沉默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当时有人说洒脱，但洒脱有时候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假象。现在我比当年的自己更加勇敢，庆幸遇见了一些交集，告诉我有些事情已经过去。我想对大家说，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人相逢。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女孩女子，特别是在城市当中，他们更不容易。我见过的，我听说过的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他们要经历很多在家乡同龄人 经历不了的苦。自我提升，修为，着装，言谈，用功，努力，祈福送给你们。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嘿，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怎么说你懂吗？ 这么说你懂吗？我每天晚上对着话筒对你说的话你懂吗？你不要轻易告诉我你懂。你懂什么呢？你还小，你不懂得我说的话的意思。可是反过来我又想，我也还小，我也在慢慢地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少年故事。 你看这些年的我啊，心已柔软的，起了很多的变化。就像回音找到山谷，我还在找，带我往前去。迟迟不肯原谅的啊，都想要跟他们和解啊。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想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我想你懂吧。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我想你懂吧。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怎么说我想你，我想你 一定会懂得，不懂呢，慢慢的去学习的懂得。如果你不想变成那个懂的人，就似懂非懂也挺好的。 嘿， 嘿， 我看见你走过来了， 你走过来了，你好。 嘿， 嘿， 你也跟从前说再见了， 拜拜了。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是啊，听了这么多歌曲，给大家营造了这样一个可以回忆的氛围，很多人还是拒绝回忆，拒绝想起一个人，那就可以忘记他。但是时间会讲真话，我想真的忘记的，也许真的对你生命当中没那么重要的人吧，只是一段陪伴而已。其实我也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动机也不是那么单纯的，如果你可以忘记他。刚听完了关喆的《他不爱我》之后，我一定要找出原唱莫文蔚，当然不会再放给你《他不爱我》这首歌了。我们要听听莫文蔚带来的《看看》。有时候我们要看清楚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希望你有一颗慧眼，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真心真意的爱一个人。如果跟他没有在一起，也深深地祝福他，希望他过得好，健康幸福。刚刚小果说经常在撒着玫瑰花瓣的热水盆里泡泡脚，喝杯牛奶，听着十点达路机，身体会暖，然后睡到自然醒，或者按时醒来，第二天元气满满的。 Nice， 真的很好，真好，明天会更好，对不对？请相信所有的一些预设都是我们自己去营造的，真的没有偶然的发生关系的任何一件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勾连，不可能。有的人有心，有的人无意，但是正是因为有心和无意，才形成了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个体个体之间发生的故事。每天晚上在这里相聚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你可以从小框框里看到我，我可以从摄像头的那个小镜头里头想象你看到我的样子，在你安稳的世界里过你想要的生活，一切会变得更好的。十点达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最后一首歌，看看，看看十点达路机到底可以陪你多久，看看这个晚上出现的人到底什么样子，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Anyway， 也不要忘记接下来伍洲东先生的夜歌。 过去的阴暗， 晚安，晚安。 曾经 好睡啊， 不愿再去爱，每一次每一刻有期待就有失败，谁也受过伤，原来我们都一样，每一步每一站